3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 解读3D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天上午10:30到11:00，下午15:00到15:30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都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那请到的这位专家呢，他师承的是中医男科创始人、中医体质学创始人、国医大师王琦院士博士后，中国现代百名中医临床家、京城名医馆创始人陈文博教授的关门弟子，他就是副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鼓楼中医院名医馆郑成龙郑大夫您好。 您好主持人。 郑大夫，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想请您和朋友们谈一谈体质这个话题哈。为什么我们要说体质呢？很多的朋友啊都在问这个中医院看病，这个有些中医的医生啊给我们号完脉之后就说您的体质是痰湿体质啊，您的体质呢偏寒，您的体质呢有什么什么问题。所以有很多的朋友就特别不理解，为什么这些中医的医生总是辨别我们的体质呢？到底什么是体质？ 现在体质啊，基本上成为我们的口头禅。 嗯， 见面打个招呼，我湿气太重了，或者说我怕冷，我怕热，我阴虚阳虚。 对， 这些讲的就是体质。然后体质啊，最近看到一个报道， 嗯， 说小学5年级我们就开始普及这个中医教育，里面开篇就写到。上工治胃病，然后黄帝内经也说了，圣人不治已病治胃病，上工治胃病，上工就是说好的大夫，治胃病指的是就是防范于未然， 没有发病之前， 对对对，还没发生就把它遏制住，这是治胃病。什么来解释这个治胃病呢？我们就是可以用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中医体质来做一个特别好的解释。 嗯，通过体质来辨别你有没有胃病， 即将发生但却还没有发生，也可以理解为这种亚健康状态。 亚健康状态， 对对对。 嗯，中医把体质分为几种呢？ 这个是我的老师，就是刚才您介绍的王琦院士， 嗯， 经过40年的研究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说大千世界就是没有两个完全一样的人，但是呢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当然我们可以分说两种，男人女人，但是还有一种分法，就是说每个人的身体的本质是什么呢？ 嗯嗯， 能揭示人的本质的这么一个状态，就是我们的体质。体质是有9种体质，分成就正常的这种健康体质，也就是平和质，还有8种就是相对来说比较不正常的这种叫偏颇体质。这8种偏颇体质分别是气虚质，就是容易累，还有阳虚怕冷，阴虚怕热或干燥，痰湿就是刚才说的湿气重，然后湿热体质容易长疮、痤疮啊这些，血瘀体质容易长斑，气郁体质容易生闷气，就像林黛玉一样。还有一个是特禀体质，就是容易过敏，也叫过敏体质。体质是我们先后天共同形成的形态结构、生理的功能，包括心理状态各方面都相对稳定的这种特质，也就是我们说的个体化差异。 那可能我们的这种生活的节奏啊、生活的规律啊、生活的状态啊等等，这些也决定了我们是什么样的体质。 对，就是说它是先后天共同形成的，它有几个特点。第一，它相对比较稳定。第二，这8种偏颇体质啊，它们容易导致不一样的疾病，这是我们有现在有很多的证据表明，近几十年大家包括科研人员都在研究。 刚才您说的这个阳虚体质，它有什么特点？它容易导致什么疾病呢？ 阳虚顾名思义就是 阳气不足，它主要的症状就是比如说平时很典型的就怕冷，夏天不敢开空调，或者说冬天就穿的衣服特别多，但是还是不能解除这种寒冷。但是呢阳虚啊这种也不要太过于紧张，因为不一样的偏颇体质容易导致这种不一样的疾病。但是呢体质是可调的，什么意思呢？我们可以通过这种体质的调理来纠正我们的偏颇体质，让它更好的恢复到比较健康的状态。 那阳虚体质的人容易引发什么样的疾病呢？ 阳虚体质身上容易有这种寒气、怕冷、有水肿，特别是一些老人，严重的可能是面目浮肿，还有一种是容易拉肚子，吃一些稍微寒的或者说常规的吃一些食物，他就容易拉肚子。 刚才我们说完了阳虚了哈，朋友们都知道哈，一说就是阴阳哈，我们中医讲阴阳。 对对对 啊，那么阴虚体质是怎么回事呢？ 阴虚体质就是我们可以理解为它是缺水，所以说阴虚体质人一般都比较相对来说瘦，手脚心，我们讲的是五心，手脚心，然后心口容易发热，有时候还会出点汗。这种情况， 五心指的是哪五心呢？ 手脚心就是心嘛， 心 口嘛。 心脏，我们说这五心烦热， 对对对， 是不是就说的是这阴虚啊？ 主要针对的就是阴虚，阴虚可能还会化火，表现口干、咽干，或者说眼干，就全身到处干，这是一个典型的表现。 那它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对，阴液不足导致的这种阴虚啊，水液不足，所以说它是全身是干热。烦躁烦热也好，然后就是有时候下午还会这种发热的这种症状。 那它会引起什么样的疾病呢？ 大便比较干，这是一个。心烦易怒性情比较急躁， 就比较烦， 比较耐冬天不耐夏天，因为夏天本来就热，阴虚它更早。然后阴虚还有这种睡眠的这种情况，晚上动不动盗汗，睡不着觉。 那是不是更年期的女性往往有这种阴虚的反应呢？ 更年期的女性很多都这种肝肾阴虚，有时候这种动不动冒汗啊，或者说心烦啊、脱发呀、心情急躁啊，这些就是典型的阴虚的表现。 我们再说说下边的气虚。 气虚，气不足，所以说我们会有这种气短，平时说话声音也比较低，不太愿意动，就老喜欢葛优毯。 我们俗话说的少言懒语， 精神也是相对比较萎靡的，也是容易出汗。但这个气虚的出汗是动不动，稍微动一动就出汗。阴虚的汗，刚才说的阴虚的汗是一般夜里睡觉的时候出汗，或者说手脚心出汗，这两个汗是不一样的。气短的人一般性格也是比较内向的，他们不愿意去冒险。 那这个气虚他有可能会有什么不舒适啊，或者会引发什么样的疾病啊？ 气虚还有一个典型的特点，我们看一看舌苔，它还是有齿痕，它也比较嫩，然后容易发生的就是感冒，内脏脱垂啊，包括子宫脱垂啊、肛门脱落啊，这些胃下垂，这些都是气虚的表现。气虚的患者一般来说病情比常规的人恢复的比较缓慢一些。 现在很多人都有这个痰湿，不知道为什么，而且大家都不知道什么是痰，这个痰是不是我们吐出来的这个痰呀？还是中医对痰和痰湿另外有概念呢？ 中医的痰跟这还不太一样，首先是包含这个痰，其次它痰分为有形之痰跟无形之痰，遍布全身，脾胃运化到全身各个角落。因为我们中医讲精血同源，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无形之痰，就是说我们脾胃运化不好，肺为储痰之器，所以说我们平时看见痰都是好像从肺咳出来的，但是我们的痰很大的程度是因为脾主硬化，所以说我们的水液代谢都在脾胃的运化之后遍布全身，导致我们的代谢功能比较弱。 那痰湿体质会有什么样的一些现象？ 痰湿体质最容易导致的是我们常见的这种代谢综合征，肥胖，久而久之导致的各种血脂高啊，血糖偏高啊，代谢性的疾病，时间长了还会诱发血管的问题，然后导致这种中风，心脑血管疾病，包括冠心病，包括脑梗这些。 那痰湿体质还是比较危险， 它是很多就是这种危险因素的一个根源。 那怎么判断自己就是痰湿体质呢？ 一个是形体比较肥胖，二是这种腹部比较松软，啤酒肚，然后脸上油脂比较多， 平时也容易出汗，但是这个汗跟刚才气虚跟阴虚的汗又不一样，这种汗一般比较黏，大便比较稀，比较容易拉肚子，它就是因为脾胃功能不好，他们的舌苔也比较黏啊，然后大便比较黏。 说完了痰湿了哈，我们再说一说湿热。 湿热体质就是说在湿的基础上夹杂着这种热的现象，他们一般来说是面部容易长痘啊，口苦咽干、一看舌苔又厚又黄又腻，可以照照镜子自己看一看。大便呢也是很黏的，动不动有时候还便秘。 那这个湿热体质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湿热体质就是饮食是一部分，或者说包括生活习惯等等都是有相关性、气候也会导致这种湿热体质的发生。 好，我们说完了这个湿热了啊，还有这个血瘀体质。 血瘀体质容易长斑不通，我们中医讲不通则痛，嘴唇相对比较紫，一看舌底下，我们叫舌下络脉，就是比较粗，又粗又大，这种的话必须得注意血瘀的这种情况。瘀则不通，不通了它就容易堵在那，所以说容易心烦，然后因为这种不通它容易导致健忘等等这种情况。中老年记忆力也比较下降一个是这种精气不足，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是就是因为淤堵了 那这个血瘀是什么原因造成？ 血瘀，血嘛需要气的推动，在我们全身循环血瘀血液的循环不畅，导致这种血瘀的情况。 那么我们接着说啊，气郁体质，这个郁呢是我们这个抑郁的郁哈。 气郁体质典型的就比如我们看红楼林妹妹，平时心情比较抑郁啊，闷闷不乐啊，性格还不太稳定，比较敏感。气郁除了跟心有关以外，跟心气有关以外，跟我们的肝是相关的。肝主疏泄，肝气不舒畅就容易郁结到某个部位，就是一般在胸口，所以说有时候会胸痛，这种两肋发胀。气郁我们气滞可能更好理解，气在某一块它又是可以移动的，它不像那个血瘀是有形的，它是无形的。 那么这个气滞的这个体质刚才您讲了，就是容易有这种郁闷呀、抑郁呀， 对对，包括还有焦虑等等，很多都是影响到我们的心情嘛。 就是精神方面的、 对对对， 会影响精神方面的一些问题。还有呢，您刚才说了一个叫特禀， 也就是我们说的过敏体质。一个是我们先天禀赋，我们刚生下来其实就已经有一部分人就对什么过敏，或者说因为先天不足啊等等各种情况，对某方面是比较敏感，这是一个。当然有后天的因素，后天可能营养不良啊，或者说接触一些可以导致我们过敏的这种物质，我们应该尽量的都去避免。我们北京不是每年有柳絮嘛，很多人就对这个柳絮过敏。还有就是换了床单，发现有时候在家里睡觉没问题，但是一到外面呢，一些环境啊，他就打喷嚏呀、流鼻涕呀这种情况。这其实就是特禀体质，也就是过敏体质。 您的血压正常，水果削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解读三 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京津冀三 D 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每天上午10:30到11:00，下午3:00到3:30，为您倾情呈现。 有偏颇的体质，就是我们说的有这八种 对，八种偏颇体质。 可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就要问了哈，如果我们已经是这种亚健康的这八种偏颇体质之一，比如说我们对号入座，那么我们有没有什么比如说在生活中需要注意的预防的，我们可以不可以自我调理？如果不能自我调理的话，我们中医又有什么办法能够帮助大家把这种偏颇体质调整为正常体质呢？ 刚才说的这个体质是相对比较稳定，然后它又容易导致一些疾病的发生，就不一样的体质嘛。体质是可调的，体质在通过调理之后调成这种 平和体质，也就是正常体质，这样的话它这些疾病发生的概率就会大大的降低啊，然后我们再去保持健康的这种状态就可以了。针对平和体质，平和体质就是比较健康嘛，本身对外界的适应能力也比较强，平时也患病会比较少。我们只要采取这种我们的中庸之道，吃的不要过饱，平时五谷杂粮啊、蔬菜水果我们多吃点，尽量少吃一些油腻的、油炸的、辛辣的这些，然后平时再适当的锻炼锻炼，保持住我们的平和体质就可以了。针对阳虚体质，刚才说的阳虚是阳气不足怕冷，所以说我们可以多吃一些甘温的食物，比如说呢牛眼肉，包括一些葱啊、蒜啊、花椒、鳝鱼、韭菜，还可以吃一些胡椒、辣椒之类的，少吃一些生冷的寒凉的食物，比如黄瓜、梨、西瓜，这些都是偏凉的。秋冬呢要注意保暖，夏天呢尽量避免直接吹空调，然后平时呢适合做一些比较舒缓的柔和的动作运动，比如慢跑啊、打打太极、做做广播操，然后也可以适当的洗洗桑拿。阴虚体质缺水了，所以说我们应该吃一些稍微偏点凉的又能够滋润的这种食物，瘦肉、鸭肉、绿豆、冬瓜、芝麻、百合，它又能滋阴，对这种阴虚缺水的特别有帮助。同时呢要少吃一些牛羊肉，这些又燥又热，韭菜呀、辣椒、葱姜蒜、葵花籽之类的这些性比较温的这些食物。阴虚的人很多都有熬夜的这种习惯，要一定要避免这种熬夜、剧烈的运动以及这种在高温的环境下工作。然后还有一点是平时应该多克制克制我们的情绪，因为阴虚的人是比较烦躁的。接下来我们讲气虚体质，气虚体质就是说气短、气不足了，我们应该多吃一些益气健脾胃的一些中药，包括食物，比如黄豆、白扁豆、鸡肉啊，包括泥鳅也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益气的一个食物，包括香菇、大枣、龙眼肉啊，这个季节刚刚好，还有蜂蜜也是一个健脾胃啊、益气的一个特别好的，味道又好。然后少吃一些比如说槟榔，还有我们经常喜欢吃的空心菜，还有生的萝卜，这些都是耗气的，我们尽量是不要去碰。平时应该做一些比较柔的、比较缓的运动，跑步啊、打太极等等，这些就特别好。不要做一些大负荷的、消耗体力的，因为消耗体力其实也在耗我们的气。尽量不要做一些就是体力比较大的或出大汗的运动，要适可而止。痰湿体质啊，身体比较胖，湿气比较重啊，所以平时应该吃一些比较清淡的食物，少吃一些肥肉、油腻的、甜的、凉的这些食物。甜的东西啊是化湿，湿气重本来脾胃不好，如果再吃凉的，它的湿气会更重。可以吃一些葱啊、蒜啊、海藻、海带，以及一些冬瓜呀、萝卜呀、荆棘、芥末，这些可以帮助我们祛湿或者排湿的这种食物就特别好。平时应该多到户外运动，穿衣服应该注意比较透气，然后可以散湿，晒晒太阳或进行这种日光浴也是特别好的一种方式。湿热体质就是体内湿热比较重，在湿的基础上还有热，所以说饮食啊还是要清淡，多些一些稍微有点寒比较平的这种食物，比如绿豆、空心菜、苋菜、芹菜、黄瓜、冬瓜、西瓜等等，这些食物性偏寒，但是又有一些利湿的作用。少吃一些辛辣的、辛温的这种能够化热的食物。同时应该尽量戒烟戒酒，不要熬夜，因为熬夜也是伤阴，伤阴就化热，会导致它的热更加重，不要过于劳累。然后在夏季的时候尽量减少这种户外的运动，适合这种做一些相对比较大强度、大运动量的这种锻炼，比如说中长跑、游泳、爬山、各种球类、还有武术等等这些活动。对于血瘀的体质，通就是补，如果说年龄比较大、有这种代谢性疾病、我们平时可以吃一些三七粉，或者说吃一些当归啊，这些它能改善我们的血管，然后可以很好的预防这种心脑血管疾病。然后平时可以也吃一些黑豆啊、海藻、海带、萝卜、荆棘，可以吃山楂呀、玫瑰。喝茶的话可以喝一些绿茶，也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个代茶饮，山楂跟玫瑰花俩泡 它既能疏肝又能活血，对我们的这种血瘀体质是有帮助的。同时要少吃一些比较油腻的，本身血液就堵的，如果说我们油腻的再吃，会造成我们又有湿又有瘀，我们的痰瘀互阻，俩都有了，这样就更不好办。同时呢，血瘀应该就是保持足够的睡眠，不要过于安逸，应该适当的做一些促进气血运动的这种项目，比如太极拳啊、太极剑啊，可以跳跳舞，哎，广场舞也不排斥。平时多步行，步行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活血。气郁体质，气郁体质就是比较郁闷。我首先给大家推荐一个味道又好、舒缓这种压力的这种一个代茶饮，叫山花茶。哪山花呢？玫瑰花、菊花、茉莉花。玫瑰可以放6克，其他各3克就可以了，每天泡就能有效的改善这种气郁的体质。闻着花香又有疏肝解郁的作用。平时可以吃一些小麦啊、蒿子杆、葱、蒜、海带、海藻等等这些食物。气郁主要是要疏肝理气，睡觉气郁的人本身睡眠不好，所以睡前呢尽量不要喝一些浓茶呀、咖啡呀这些影响睡眠的这种饮料。运动方面，尽量增加一些户外的活动，而且应该参加一些集体的活动，可以坚持比较大的一种这种运动锻炼，比如跑步啊、登山啊。男性啊可以多一些就是这种集体性的，比如篮球啊、足球啊等等这种活动，然后同时应该多跟其他人交往，不要自己锁在屋里，多交交朋友，多说说话，散散心，其实也会好。特别体质啊，就是容易过敏，它其实很多时候是我们的身体的，我们可以理解为免疫力下降，是其中的一部分，本身机体的免疫功能就相对比较差，它的饮食呢应该比较清淡均衡一点。然后针对这种过敏源啊，就比如说我们有些吃海鲜，或者说对这种空气中的某种物质过敏，那我们还是第一要避开过敏源，尽量不要去刺激它。比如说这种装修后马上就住进去急诊啊，或者说不舒服啊、流鼻涕啊，这些我们尽量就是应该比别人多空一段时间，平时应该多通风，保持这种空气的流通。然后春季啊，我们就应该尽量避免外出，这也是一种方式。然后对海鲜这种过敏啊、胰下泻就尽量不要去碰。 我们很多的朋友哈说，哎，您说的这种现象啊，我可能好多都有。 体质啊，当然有这主的体质，就主要的，还有就是说，哎，几种体质，比如说有气虚啊，气虚硬化不好了，它就容易生痰生湿，是吧？ 对， 各种体质可能是兼杂，同时有2种或2种以上，有些人有5-6种体质同时存在，特别苦恼。针对这种情况，要看主要的体质跟次要体质。有些时候还有一个是看根在哪，我们从根上解决。比如说因为主要是因为气虚的，刚才说的，哎，气虚导致的这种代谢不好啦，气虚又同时又能导致这种血瘀，我可能补气为主，同时呢用一些化痰呢、化瘀的药，这种调理的效果就特别好。我们要结合就各种不同的情况有针对性的调理。 那么我们这种混合体质的朋友是不是调理起来会比较麻烦呢？大家就说，哎呀，我都有啊，医生从哪入手啊，是不是调理起来会周期很长啊，会这个比较漫长啊，这个调理过程。 相对单一的体质来说，这种兼杂的体质、多种体质调起来啊，可能会周期比较慢，但是也不好说。因为我们找根源，就是说我们可能解决了它这个根，它其他的自然而然的它就好转了。 所以越是有这种兼杂性体质的人，我们越应该抓紧时间去看看胃病啊。可能你还没有生病呢， 对对对， 只是有一些不舒服的状况，我们各项指标也都是正常哈，但是我就是不舒服。哎，现在这种情况的朋友太多了，我们中医管它叫胃病啊。 对对对， 那么这种胃病应该抓紧时间去调理。好，那么非常的感谢郑大夫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真是给我们朋友们普及了很多这个中医健康方面的一些知识哈，大家一下子就明白了我们的体质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啊。我们在以后的节目当中呢，希望您还能继续给大家进行这种中医健康知识的普及。 好的， 好，谢谢郑大夫。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也欢迎您在每天上午10:30、下午15:00锁定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您的血压正常。